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一起乐活玩家。 有听呢个节目嘅朋友都知道我系一个动漫痴啊， 系啊， 即系阿 Winnie 其实都系嘅， 都系一个小毒毒嚟嘅。 系因为我认识嘅女仔当中咧，你算系真系中意睇动漫作品嘅。 系啦，即系都系由细睇卡通片睇到大嘅，咁所以我而家戴眼镜，某程度上都系因为睇得太多卡通片嘅 缘故。哦，竟然系因为呢样嘢啊？唔系因为睇书咩？我以为你因为睇书。 唔系，因为我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已经有即系200度散光啦。咁呢样嘢同埋我嗰阵细个同屋企部电视机嘅距离又真系可以好近嘅。咁而同我哥一样咧，我哋两个都系四眼。咁我唔知系因为我由细跟阿哥一齐睇卡通片，搞到咁样啊？是两者互相传染啊，咁但是这个卡通片对于我来讲即是一个很巨大回忆，咁所以近期一套很多不同的卡通片又有重播返，例如美少女战士又有个二十几周年啊，最近我很喜欢的一套百变小樱 Magic Card 呢，它又有个新的版本啊，透明卡版，咁再加埋它一些特展啊成咁样，仲有咕噜咕噜魔法阵啊，近期在一些免费电视频道呢都有播过，咁所以这些即所谓叫炒冷饭，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童年回忆一次过召唤出来的，真的。 是啦，即是为什么说 Winnie 即是对于动漫都上热衷呢，虽然我们今天不是星期五晚，但是因为即是看到一个人对动漫热爱呢，就不是单单纯粹讲他说即是追一些的动漫的作品 或者周边啊。 是啊，即是甚至乎他会真的特登跟我们一起去那些玩具商场啊买玩具，他甚至乎可能会飞去日本咧，就是 join 人哋嗰啲唔知咩主题嘅餐厅活动啊，诸如此类。 我过两个礼拜就会去参加百变小樱 Magic Card， 佢有个特别展览，就系、喺日本举行一个，哇，有好大只基路仔入面，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周边商品。咁我之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所见所闻啦。 系嗱，不过即系未去日本之前啦，我都可以讲下，即系点解有时候动漫作品对我哋咁大影响咧？就因为小时候我哋有好多嘅愿景啊，就系投放咗喺嗰啲角色入面啊嘛，即系其中一类，头先阿 Winnie 有提到，例如话即系美少女战士啊，百变小樱啊呢一啲咧，即系嗱一个嘅即系投射就系、是，哇！佢识变身嘅， 系啊， 即系如果我都可以好似佢咁咧，哇，可以变到唔单止系即系能力啊提升，系甚至乎啊靓靓咁样样咧，即系谂翻美少女战士之前嗰啲就系咩咧？即系我系小忌廉嗰啲啊，都系变身系噶嘛。咁啊，当然男仔有男仔中意睇噶啦。即系其实男仔你睇 超人迪迦嗰啲都系噶。 超人迪迦或者美漫嗰啲咧，某程度佢换咗件衫吓、啊，即系着咗个盔甲，都系一种嘅变身嚟噶嘛吓、啊。当然喺个能力上面或者外形嗰方面都会有一个提升啦。咁我哋今晚就可以讲下啦。咦，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变身系嘅动漫咧？是一种什么的心态、啊、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怎样的影响、啊、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一些变身类型的，即尤其是少女漫画风的一些卡通片，会不会有些抗拒的感觉，经常都会觉得唉，都是那三幅屁啦，一来有怪兽，个女仔变身好靓，打怪兽，然后就完咁样，会唔会有种咁嘅负面嘅情绪咧？ 咁因为你如果咁样讲，又唔系净系即系女仔嘅即系变身系动漫作品系咁，即系你普遍嘅动漫作品都系咁噶啦。即系喂，少年 Jump 嗰一堆都系讲嘅，就系佢哋嗰个王道啊，嗰、那个要素啊，都系歌颂友情热血嗰啲啊嘛。咁所以其实都系万变不离其中，我自己就唔系太抗拒嘅，即系 反而我身边成长嘅时候有啲男仔呢，一听到你话鍾意睇美少女战士啊、 哦、 又或者系嗰啲咩百变小樱啊，佢哋会觉得哇呢一啲嘅作品女仔睇㗎喎，啦 肤浅 啦。反而佢哋就唔系会觉得哇佢哋嗰种嘅套路好重复啊，你会唔会觉得有点烦躁呢？即系唔系呢个位置。反而佢哋会觉得哇即系呢啲咁嘅女仔即系变身系打坏人嘅作品，咪不外乎佢变咗身之后啊，即系咩啊美少女战士咩做抱纷飞咁样。 月面飞机。 佢唔系用抱抱嚟打坏人啊，而嗰种嘅抱抱打得出伤害，即系佢反而会觉得哇女仔打交都好似系者手者脚。即系如果话你话相比起你睇海贼王啊，你睇龙珠呢一啲啊， 拳拳到肉嘅。 拳拳到肉㗎嘛，同埋你会打到真系遍体鳞伤，即系你见到女仔佢哋嗰啲所谓打到伤晒啊，极其量咪就系可能块面或者啲手手脚嗨损少少。喂已经好暴力㗎啦成件事。 同埋心諗点解穿短裙都可以打到即系一个怪兽飞起呢，唔系好符合情理㗎嘛。 所以其实已经相比之下呢，即系我就唔算话好抗拒啦，有啲男仔会嘅。咁我通常我睇呢我都系睇返个故事性，其实有时候你都觉得几好笑嘅。即系尤其是一啲即系所谓呢一类咁样嘅，即系俾女仔啊睇嘅、女性向少少嘅一啲变身嘅动漫作品呢，佢哋会渗入多啲即系少女情怀啊爱情元素，有时候都几得意嘅。 係啊，尤其是好似你头先讲呢话用抱抱攻击呢，即系美少女战士其实其中一个角色啦，水野亚美。咁但系你諗下佢虽然嗰个攻击力你諗下用抱喎点打人啊，真系即系唔够其他嘅角色即系拳拳到肉咁样啦。但系其实佢喺呢一套卡通片入面已经有唔同嘅角色设定啦同埋分布嘅。好似水野亚美入面佢本身呢其实系一个军师嘅角色。佢嘅智力呢同埋佢嘅諗法呢系喺咁多个入面呢系最高。咁所以佢有长有短啦，即系好似诸葛孔明你都唔会遇佢拎住支剑咁落场去杀敌啦。咁所以其实喺入面你本身个角色已经设定咗，就系佢一个军师嘅角色，一个部署型嘅一个角色去睇住成件事。咁所以好多时即系所谓有长有短，你见到我哋一啲女主角啦，尤其是例如月夜兔啊、或者系其他角色我諗起一套婚纱小天使，唔知你有冇印象？ 哦，有啲印象。 系啦，那个女主角桃子，即系佢同月野兔都好似嘅，就系佢哋两个咧都系好蠢啦、啊，同埋好大头虾。系啦，即系我哋即系身边嗰啲观众又觉得吓、啊、有冇搞错啊？你咁样都可以做到女主角？咁但系其实佢哋每个角色咧都有佢嘅长处，而呢一啲女主角咧最大嘅优势咧就系佢哋嗰种真心。同埋义气，即系呢一样嘢可以战胜一切。无论你系智力有几高都好，咁你都会有受伤，亦都有遇到危机嘅时候。咁但系呢一个女主角咧，我就系会奋不顾身去救你，无论你系咩情况，因为你系我嘅朋友，我就会冲出嚟救你，系咪好热血啊？ 因为其实你睇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尤其日本向漫画嘅一个设定套路嚟嘅，即系唔单止你讲紧嘅系头先嗰两部作品，就算你讲一啲比较即系。男性向少少噶啦，即系你睇路飞，你睇火影忍者嘅名门，你睇龙珠入边嘅悟空，其实全部都系傻头傻脑，即系简单嚟讲，佢哋唔算系高智慧，甚至乎系低智慧嘅生物，但系佢哋就系有一颗所谓嘅赤子之心。点解咧？佢哋喺佢哋嘅即系成长入边咧，就话俾你知，我有一个目标。好明確嘅，而我嘅梦想系大于一切，我为咗实践我嘅梦想系奋不顾身，从最正常嘅最正路嘅途径啊嘛去实践咁样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喺入面咧，即系好多我諗读者咧就会从中揾到个共鸣。我希望我自己都系会成为佢呢一种咁样嘅主角。 就算我大头虾，我都希望可以好似月野兔一个变成咁犀利嘅人啊。 因为重点系佢哋呢一种人系好似好冇机心。通常在这些漫画的设定全部都是他们很没有机心很无私，他们的心态就是说我要做正确的事，而因为他们这种性格往往就会带来什么呢，就是身边的伙伴，即是你看刚才讲美少女战士都是的、啊、为什么月野兔身边会有一班人围住他呢，就是因为他这种人其实是需要伙伴、 嗯、 即是、啊、当你见到有个人呢、啊、傻头傻脑很需要人保护的时候，就会引来可能火野丽啊水野亚美啊那堆、啊、即是在 唔同嘅时候会出嚟为佢伸出援手囉。即係从来都系日本嘅漫画或者喺我哋嘅人生嗰个嘅成长入面，我哋唔系无敌，我哋唔系冇需要。咁而喺漫画入面佢正正话俾你知，喺你即係最无助嘅时候你最需要嘅咩呢，就系朋友嘅支持㗎嘛。 嗯，咁所以其实无论喺呢一套甚至系小英啊或者其他普通嘅小丸子咁样，好多俾小朋友导向为主嘅卡通片呢，其实好多都隐藏咗一啲小道理或者大真相。咁但系好多时都万变不离其中嘅就系友情呢一样嘢呢系好重要。你只要呢有个火赤子之心呢，你自然会招引到呢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友情啊，甚至系一啲咧，就算你遇到难题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挺身而出咧，好愿意帮你去化解啊。 嗯，咁所以我哋一阵间就翻嚟继续讲下，究竟喺呢一啲我哋自小成长睇过，尤其是可能一啲嘅女性向嘅即系变身漫画当中隐藏过嘅一啲咩嘅意象啦。今晚我哋即係都係讲一啲我哋自小成长啊睇过嘅一啲可能动漫作品啊，咁佢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呢，其实都係灌输咗好多即係小时候啊我哋可能对于某一啲嘅关系啊唔知有啲咩嘅概念嘅。咁但係因为睇完呢一啲嘅即係卡通又好啊动漫作品又好啊，我哋或多或少会受呢啲作品影响呢啊，对呢啲嘅概念呢稍微有多啲嘅认识。例如话系咩呢，即係有情啦，即系可能至少我哋对于咩叫朋友，咩叫友情咧？咁可能我同某个同学仔喺学校玩咁样样啊，玩埋系咪就叫朋友咧？咁当然有时候我哋系会从一啲可能我哋睇翻嚟嘅故事啊，又或者可能卡通片啊，从中我哋会了解到，朋友原来系会互相为对方做呢啲嘢㗎喎，即系好似我细个成日睇叮当咁啊，哆啦 A 梦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啊。即系佢哋成日都话一班人系朋友，嗱佢哋当中嘅朋友有好多唔同嘅关系嘅。哆啦 A 梦同埋大雄呢一种关系呢好重嘅。即系大雄有啲咩需要嘅时候，有时候其实你明知大雄系纯粹撒娇嘅啫，你可能例如话见佢话我唔想做功课啊，哆啦 A 梦你帮我啦，你攞啲法宝出嚟令我可以做到啲功课啦。哆啦 A 梦有时候会愿意去即系好啦，配合你啦，帮你抄啲法宝出嚟。当然最后尾个故事去到最后尾就系佢会因为呢一样嘢而闯祸啦，之后后尾会反省啦吓。咁而你睇静香啦。跟住伴虎啦、小夫啦，其实佢哋同大雄之间相处啦，佢哋全部都系大雄嘅朋友。 我真系唔觉得纪安或者伴虎系大雄嘅朋友，佢纯粹一个欺凌对象嚟啫。 但系好得意嘅，因为你睇如果哆啦 A 梦呢个卡通片嘅话咧，你知道喺 deep down 咧，佢哋某啲情况之下系会好关心对方嘅。即系举例，例如话当伴虎好唔开心，又或者大雄即系遭遇一啲状况好唔开心，经历紧一啲即系困难，伴虎咧。都有时候会愿意伸出援手嘅，即系大雄调翻转都系，有时候呢一种关系好迷离嘅， 好微妙啊！ 因为你会喺度谂，哇、奇怪啦，佢哋上一刻伴虎仲敲虾大雄，唔知想点，之后大雄又翻到屋企又同阿哆啦 A 梦投诉咁样样嘅，但系喺下一刻佢哋会可以即系大家 对方落难嘅时候，佢系唔会踩到脚嘅，反而系会谂啊点样可以帮到佢咧？ 系咁，所以即系嗱。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從呢一啲嘅卡通作品去認識究竟我哋即係身邊接觸過嘅即係所謂友情啊同唔同嘅人相處嗰種關係係可以有啲咩嘅變化呢，即係你可能同一個女仔啊例如話靜香即係同女仔相處嗰種嘅友情同男仔又唔同㗎喎，男仔可能可以好直腸直吐，甚至乎可以 打一場交之後就變好兄弟啦， 但係你對住即系异性咧，所谓嘅话，同异性相处嗰个未必系即系打对象，但系都系朋友。点样样同佢相处呢，哦，原来有啲位你要对佢多啲温柔，要多啲顾及佢嘅感受噶。咁即系喺呢一啲嘅作品入面，你会睇到啦，哦，原来朋友同朋友之间关系系可以点样样相处，点样变化。 系咁，所以其实喺呢一啲即系尤其是感情线嗰方面咧，当然要喺女性向嗰边会有更加多嘅描述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净系睇友情嗰方面啊，即系我用百变小樱 Magic Card 做例子啦，因为我真系太熟啦。入边最经典咧就系小樱同埋姿势呢一对女仔 friend 啊。咁你喺个卡通片入边咧，其实你会多次觉得，咦？ 其实啊，姿势系咪中意小英咧？咁呢一样嘢其实喺即系网上都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啊，甚至连 Clam 即系画呢一个卡通片嘅作者咧，其实佢都有提到佢画呢一套卡通片嘅目的咧，系希望有一个制造一个多元化嘅社会，即系无论唔一定净系男同女喺埋一齐，女同女、男同男之间嘅感情咧，其实佢都希望可以喺个作品入面呈现出嚟，呢一样嘢唔会系被歧视啊。或者会觉得好奇怪一件事，咁所以其实见到姿势入面啦，喺见到哇又做晒衫啊，甚至喺见到佢小英去搜罗啲古罗卡嘅时候咧，又会拍晒片啊，甚至叫妈妈会帮佢研发一啲摄影器材，就系为咗捕捉小英咧最美好同埋佢收集古罗卡嗰个最好嘅一面。咁呢一啲方法其实睇落去都会觉得啊，你摆明就系中意小英啦，但系其实佢又唔会话将佢咧一定要小英接受自己。小英其实对于姿势嘅眼中咧，佢系希望只要小英过得好，我就会觉得开心啦。咁所以入面有一句说话咧，就系见到佢嘅幸福就系我最大嘅幸福啦。呢一个其实可能对于小朋友喺睇呢一个古仔嘅时候，未必明吓咁即系点样啊。咁但系到年纪大咗，开始接触到唔同类型嘅感情啊，或者唔同嘅关系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姿势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大爱，唔一定要得到对方先至叫幸福，只要佢开心就系我嘅幸福啦。呢一个道理真系要大个先至明白啊！ 我又唔系，我又反而觉得系细个嘅小朋友睇会简单。直接即嗱，其实你头先讲，例如话即同性啦，我对你好，嗰种嘅爱系唔系一种爱情嘅表现，系唔系一种嘅占有咧？嗱，呢一啲其实系你成长咗之后先至会谂多，因为其实我谂咧，即系好似例如话，其实你见好多日本嘅动漫作品都有呢方面嘅设定，例如 Hunter 乘 Hunter 啦，小刚同埋基努亚啦，都成日俾人话吓呢两个男仔吓，佢哋系咪嘻嘻啊咁样样？但系即系如果你试下从小朋友嘅眼中去睇咧，又唔使谂得咁复杂，即系佢单纯地就系、是、其实无论你系同性又好，异性又好，我对你嗰种就系友情嘅爱咯。即系我单纯地就系想你开心，你喺我身边，我见到你笑我就感到幸福啦。即系其实呢一个 message 咧，喺好多嘅即系尤其是系即系较为儿童向嘅作品，你随处可见。因为喺佢哋嘅世界入边，其实爱情呢一个嘅概念咧，都唔系话好明确嘅。即系爱情即系我原来系比可能友情我更中意你啫。 系你系异性，我系。即系觉得感觉上会有唔同，应该会有甜爱情线， 都未必系话有异性同性之分。总之佢就觉得我好中意你，即系我中意你就系我想无时无刻都同你喺埋一齐， 同埋对你好 就系、是、咁简单。咁只不过当人即系可能哇大咗之后，你发现喂唔系、哦、爱情条线唔系咁样界定嘅、哦，咁所以即系慢慢就可能会即系大家去谂啊，究竟佢哋嘅关系应该系点样 define？ 但系如果你真系翻去小朋友嘅初心嘅话，唔使谂得咁。复杂嘅 系咁，所以其实我哋大个咗，成日都会讨论究竟男同女之间系咪有纯友谊咧？呢一样嘢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应该有答案，只系到大个咗，我哋接触得太多唔同嘅人同埋事之后，先至会令到你可能谂歪咗啫。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讲到即系变身系嘅动漫作品，尤其是系即系以女性啊作为一个主角嘅话咧，其中一部我真系比较深刻一啲嘅咧，就系呢一个飞天少女朱士丁。 识货 啊？点解咧？因为即系嗰阵时好似系读小学阶段啊。 系， 即系你 都系读小学，咁我咪读幼稚园。 差唔多啦，即系一放学嘅时候翻屋企，好似唔知系。好似系五点半嘅时间播噶嘛， 系五点零钟啊， 系啊，咁仲讲一次睇啊，嗰阵时候啊，印象中系啦、啊， 做完即系功课之后就睇埋《闪电传真机》，就即刻要睇呢一套啦。 系咁不过真系你问我咧，我对于个故仔嘅结局系有啲模糊嘅，但系即系大概就记得入面个女主角我冇记错，好似叫 果林啊。 係咁咧，佢咧就即係一次嘅機緣之下啦，就認識咗一隻外星豬啊。 係啊，黃色嘅， 係、 叫東東啊。 係啊，即係唔知外星嘅王子啊，好似係。係 啦。 咁總之嚟到地球嘅時候，深烤就唔知點樣陰差陽錯之下，就俾阿果林就當上咗一個女英雄。咁但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呢、這、一個女英雄咧就同大家心目中嘅女英雄好唔同嘅。 唔靚嘅。 佢就一隻好可愛咧，因為卡通化咗就係點都係可愛，一隻可愛嘅豬。 仲有粉紅色嘅。 系啦，肥肥矮矮咁样嘅，咁连果林自己本身即系有变咗身之后，都会觉得哇搞错啊！又话女英雄嘅，点解会变咗只猪出嚟噶？咁的确喺能力嗰方面嘅话咧，佢系女英雄，因为佢系力大无穷啊，又识飞天又成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咁佢都仲系好唔满意啊嘛。咁喺呢一个嘅古仔入边咧，就加设咗一个叫做即系赚取珍珠。咁每当佢咧做咗好事嘅时候咧，就会有珍珠奖励啦。咁而每当佢咧即系可能做得唔好啊。又或者即系做错嘢啊，咁就会扣珍珠嘅。咁我记得就系佢个目标就系唔知储几多粒珍珠嘅话咧，就可以变成佢心目中嘅女英雄啦。 系啦， 咁所以成个古仔咧就系一路啊，究竟佢能唔能够达成呢一个嘅目标咧？ 就系为咗要成为呢个女英雄咧，就不停咁做所谓嘅好事。咁当然佢最尾真系做好件事，亦都赚紧啲珍珠嘅。 系咁其实个古仔喺嘅过程入边亦都有渗入咗好多即系少女情怀啦，即系除咗系讲佢身边嗰啲嘅朋友友情之外， 暗恋一个男。 系啊，亦都有呢一啲咁样嘅元素啦，系咁我记得就因为头先我真系讲，我对于个结局咧系好模糊嘅，咁但系我有啲印象就系最后尾佢好似要做决定能唔能够成为嗰个心目中嘅女英雄嘅，因为纵然好似话最后尾我储到个珍珠啦，但系我亦都可能不得不放弃，即、就、系、是、我要二取其一如果要成为个女英雄嘅话咧，我要好似放弃一啲嘢咁， 就永远变成一个女英雄啦，咁但系。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要抉择紧，咁究竟要变翻原本嘅身份啦，定系做一个女英雄咧？ 啊，系啦，因为咧，其实嗰个古仔咧，佢有个咁嘅设定嘅，就系佢点样样一定要去隐藏自己嘅身份咧。我记得好似系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嘅阿东东有解释过嘅，佢话嗱，你变身呢一件事咧，唔可以俾人知嘅， 唔可以俾人知你就系嗰只猪啦。 系啦，如果你俾人知道咗嘅话咧，咁你就唔能够变翻做人。即係你只能夠以呢個豬嘅姿態出現，咁嗱，但係咧，咁我記得好似係你去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咁就出現個狀況，阿果林咧係無可奈何嘅情況之下，一定要當住一班嘅同學朋友面前咧就係變身，咁當然啦，咁佢最後尾解決咗件事啦，但問題就係佢因為當住大家變身就變咗嗰只豬啊嘛，咁所以咧就唔能夠變翻轉頭啦，咁但係好彩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佢得到嗰啲珍珠。咁而嗰个数量咧系够佢达成嘅愿望嘅，不过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变咗做你心目中嘅女英雄嘅话咧，你就永远都变唔翻做果林啦。咁最后屘你会点样拣呢？即系你会想变翻原本嘅自己啊，定系变你心目中认为大家需要嘅你？ 系啦，愿望就摆喺你面前啦。 冇错，咁其实我觉得喺呢一个位，如果你真系思考一下，都几有哲学性嘅。即系因为嗱喺你心目中，你觉得就系、是、喂，如果我从此变翻一个平凡。烦嘅自己，因为你过去啊，经过唔知你几长时间，一年又好吓，几年又好，咁但系曾经好一段嘅时间，你系变身过做嗰只猪，去帮过好多身边嘅朋友，个个都识你噶啦。嗱，虽然佢唔知道你就系果林，但系佢哋都好似需要呢、這、一个。即系人物 系 去帮大家去解决困难 嘅，拯救呢个世界。 即系好似大家都需要咧，系啦。假设如果有个超人喺现世嘅话，而你就系个超人，大家唔知道你系超人啫。但系问题你知道，原来超人可以帮到好多人嘅，而超人嘅存在系真系可能咧令到嗰个犯罪率啊系下降啊，个世界会变得美好一啲嘅。咁当你咁样谂嘅时候，你就会谂啦，喂，既然大家都咁需要，如果有一日。冇咗呢一个人物出现，对大家嚟讲会唔会好困扰先？咁而当有个咁嘅谂法出现嘅时候，你好自然就会倾向就系话，咁我梗系拣做大家心目中嗰、那个即系英雄啦。 系 问题就系你变咗英雄之后，从此你就做唔翻自己啊嘛。 系啦，咁即系好似如果我俾个愿望你，你可以。 做翻烏加倫，定係你位列先班可以俾你做齊天大聖、啊？ 係啦， 咁 啊， 但係做邊樣 咧？但問題你揀咗做齊天大聖嗰個，自此冇做烏加倫啊嘛。咁嗱，而佢身邊嘅一班朋友咧，就反而好得意嘅，就係、是、勸佢話：我哋情願要果林。 啊、 都唔需要即係嗰个嘅所谓女英雄嘅出现。咁因为其实即係佢哋去到最后尾都意识到要解决问题其实唔係需要一个即係英雄人物，雄而係需要大家一齐同心協力啊，尤其是讲緊係朋友与朋友之间嗰种嘅团结，大家一齐去解决问题嗰种嘅精神啊嘛。 咁、所以其实呢一套卡通片入面呢，我最一心印象就係佢嗰个歌词啊。戴恩宁系嘛，我仲记得佢嗰个唱嗰个人，佢入面嗰个句子就系加点真挚和诚意，爱心不止一百次。咁成日入面都讲到就系，就算你最尾究竟系咪成功帮到人，并唔系重要，最重要就系大家都可能或者你自己都希望变翻自己嘅普通嘅样，即使你系个好平凡或者好唔起眼嘅人，咁但系起码你可以做到一个自己你想要嘅模样啊嘛。咁同埋唔知系咪有一个魔法嘅系列动画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咧？就系好多时佢哋会接触到一啲特别嘅嘢咧，忍唔住掂一掂啊，或者摸一摸啊，跟住成件事就会改写咗。即系例如可能麒麟王咁啱掂到个棋盘之后，就会有一个鬼怪或者有一个神仙走出嚟咧教你捉棋啊，甚至小英仔见到一本好旧嘅书，一打开自己就变成一个百变小英 magic card 入面。咁所以会唔会入面有一个道理，就系见到一啲生宝嘢或者奇怪嘅嘢，千祈唔好立乱去点咧？ 吓、竟然系咁，我估唔到你突然间飘忽跳呢一点。唔系，我觉得嗰个系一个即系故事嘅設定啦，即係因為我哋往往都係啊，中意即係將我哋嘅幻想投入去一啲即係作品入面，咁啊的確能夠咧係令到我哋嚇即係稍為可以從呢一個壓迫嘅生活啦，即係跳出嚟，即係因為你往往你係其實喺現實入面你未必會有呢一啲經歷，但係其實某程度亦都係一個嘅即係現實嘅投射，即係簡單嚟講係咩咧？有時候我哋都希望啦，我哋當然唔係希望話我掂下棋盤就會有啲靈異嘢走出嚟，或者我掂下本書咁樣又會有啲精靈鬼怪走出嚟，即係唔係呢一樣嘢。但係你希望就係咩咧？喺我哋接觸嘅事同埋物入面咧，或者一啲人入面咧，其實往往我哋可能會得到一啲嘅啟發。或者一啲嘅幫助，即係其實頭先你講，例如話可能麒麟王你掂個棋盤又話阻圍走出嚟啊嘛，咁但係喺現實入面唔會有阻圍嘅，即係唔會有嗰隻即係靈體喺度嘅，但係你可能就係話喺我做呢一件事或者我去處理呢一啲嘅事物嘅時候，身邊會唔會有一個好似阻圍咁樣樣嘅人物出嚟，佢會陪住你去成長，陪住你經歷人生嘅高與低咧。咁即係亦都係因為咁樣樣，點解我即係我諗大部分人都係啦。你咁熱愛睇一啲嘅動漫作品，點解佢能夠係即係從我哋嘅生活當中可以做到一個調劑嘅功用咧？某程度嚟講，就係因為喺我哋現實入邊咧，我哋都期望住有呢一啲嘅情節發生喺自己身上啊嘛。 係咁，但係好多時呢一個故事或者啲變身少女嘅漫畫最大嘅特點就係好多時。佢哋面对呢个困难呢，都系要靠自己嘅解决，唯有自己抹干眼泪，好似小英成日话斋，一定冇问题嘅。咁佢呢就会去起身执翻起个魔杖，去面对佢眼前困难嘅嘢。咁虽然可能我哋日常生活未必会见到啦，咁但系无论职场啊、平时啊，都会见到好多所谓嘅妖魔鬼怪，我哋都未必去知道点招架。咁但系唯有去自己真正去面对呢，先至系一个唯一嘅解决方法啦。 好啦，人生两难题，咁今日嘅难题有啲咩考考大家呢？ 呢一个咧就系亲情与爱情上嘅一个交叉点啊，有少少。 哇，喺即系通常亲情同爱情都好似会侧重于亲情多啲嗱，虽然咧呢、這个我都觉得系睇阶段 嘅。即系阿妈同埋老婆跌咗落海， 呢 个 真系我想话俾你知系睇阶段嘅，即系喺你好细个，即系好似我仔而家呢一啲阶段咧吓，五六岁啊，甚至乎你可能大少少小学阶段都可能仲系就屋企人系好紧要嘅，即系啊点样都系屋企人优先啊，爸爸妈妈甚至乎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嗰啲咧，好紧要噶吓、人生入边最重要嘅人嚟嘅。咁你直至到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就。 就可能友情大过天啦，即系反而调翻转觉得阿爸阿妈唔明自己啊，喺屋企都冇人明我同你哋讲到嘥气啊，咁反而就觉得最明自己嘅系身边嘅朋友啦，甚至乎如果有另一半就系觉得、啊、最好我哋两个就远走高飞啦， 系啦，逃离呢一个 咪咯烦扰嘅世界，呢、這个社会冇人明白我哋嘅，我哋去一个属于我哋嘅地方咁样样嘛。咁但系当你又再大啲嘅时候，尤其是当你有自己嘅家庭嗰阵咧，你又会忽然间就又发现翻去，都系亲情系好重要，因为毕竟亲情系呢一种关系啊，你斩都斩唔断噶嘛，即系呢一种即系所谓嘅叫做血脉啊，呢一种嘅关 系。系咁，如果面对呢一个亲情嘅处境咧，唔知道你点样招架啦？咁就话说咧，你就上女朋友屋企食饭啦，顺便系见家长。咁你知道咧，你未来母啊，其实都是寡母婆凑大个女都好辛苦噶啦，咁亦都知道咧呢一个未来外母咧最近咧都识咗个男朋友，亦都会一起食饭、啊，咁你就上到屋企啊，你好啊，细伯咁样，咁但系见到对方嗰个男人嘅时候咧，你窒咗一窒，老豆。 即系我又系单亲家庭噶啦， 唔系你要发现你老豆都喺同一间屋入边，而且佢做咗你未来外母嘅男朋友， 系咯，即系我老豆系即系单亲噶嘛，因为 系而你屋企妈妈系喺屋企食紧饭嘅， 吓， 咁所以其实你爸爸系一脚踏两船，而踏正嗰个咧就系你嘅未来外母， 踏到咁啊， 系啦，咁呢个时候你翻到自己屋企啦。你阿妈就坐喺屋企睇电视，你将刚才眼见到嘅情况会唔会话俾你阿妈听 咧？我又唔会。我谂我首先我唔会同我阿妈讲先嘅，我首先应该同我老豆讲先嘅。 讲下， 即系我觉得 倾掂数先。 坦白讲，你问我咧，即系因为首先我觉得，哇！如果我老豆系咁蠢嘅话，就真系冇办法啦。 搵食行远啲啊！ 即系唔系？其实我想讲话，其实本身你即系呢一种，你已经有家庭嘅身份，就唔好搞啲咁嘅嘢先啦。即系我真系觉得你系为自己制造麻烦，系咪先？咁OK， 我当你真系可能啊，一时失志，即系吓一失足成咁样样啊。好多个一字啊，咁导致到你出现咁嘅状况啦。嗱，咁我点解咧？即系话我首先会同个老豆讲咧，因为我觉得通常呢一啲问题咧，你都系要当事人自己去解决。嗱，我觉得系要俾阿妈知嘅，但系唔系你把口讲，系你老豆把口亲自同佢讲。如果佢选择唔讲嘅话，你先至考虑需唔需要同阿妈交代呢件事。即系我谂，首先你要了解。老豆而家系处于一种咩嘢嘅处境先？即系你都要俾佢解释一次啊！喂，嗱，而家咁，你个仔就同人哋个女就拍拖吓、啊，甚至乎谈婚论嫁，咁而家你就搞人哋个妈咪，咁你话我知阿爸，你系我老豆， 我应该嗌你未来外父定系嗌你阿爸？ 你教我点做人啊？应该同佢讲啊，系咁你睇下阿爸点样样解释先啦、啊。即系我谂你都要了解一下，因为。嗱，呢一个唔系帮啊，真系噶，唔系帮嗰啲偷食嘅男人讲啲咩好说话。 系， 但系有时候一个男人啊，唔好话男人啊，男同女都系，佢出去偷食嘅话，我谂你 at least 都要俾一个吓机会佢去解释背后嘅一啲原因啦，系咪？即系你同妈咪之间出现咗啲咩问题啊？嗱，即系唔系话佢讲咗之后就一定要原谅，定系点样样？但系起码你要知。咁你同媽咪之間咪出咩問題啊？點解會咁樣樣啊？你對啊人哋個媽咪又係點樣樣嘅一個態度啊？諸如此類了解曬，咁跟住就真係同佢去研究啦。嗱，咁而家件事，阿爸，你點樣解決啊？即係你教我做人，即係話呢一個難題點樣樣做？咁我覺得作為仔嘅話。你只能够系用你即系、就是、自己良心啊， 同埋第三者嘅角度咯， 系啊，判断究竟对与错系点样样， 系 咁你只系可以从旁咧就系、是、配合协助嘅啫，咁而当中个阿爸去真系点样样去处理解决呢件事系要靠佢自己喎，即系例如话佢同阿妈交代，做仔嘅或者做外人嘅你插唔到嘴啊， 系 即系你同阿妈讲话，阿妈你唔好嬲先，你嘥气啦，如果换转嗰个系你嘅另一半咁样样，即系背住你出去。同其他一齐，有人同你哥叫你唔好嬲啊！如果你系要嬲，都控制唔到噶，制止唔到噶，你唔会因为嗰句真系唔嬲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啲真系你唔能够插手啊。 系呢一啲真系一个好湿滞嘅场景，但系呢一样嘢喺真人真事真系有发生过。而我前嗰排咧就系、是、睇新闻嘅时候咧，台湾就正正发生过呢一个场景。咁而当时呢、這、一个 爸爸啦，咁就係话其实佢呢就諗住同自己嘅阿妈呢諗住离婚㗎啦，因为觉得咁多年啦个感情其实已经好淡㗎啦，咁而咁啱呢一个未来外母呢其实係佢嘅初恋，咁所以呢佢哋即係当感情凋淡嘅时候遇上呢一个旧情复炽嘅初恋女朋友呢又重燃爱火啦，咁而只係咁唔好彩咁啱嗰、那个就系、是、即系自己就成为一个未来嘅新抱咁样，咁所以呢、這、一个、那个关系其实真系非常之乱啊！咁但系如果系我嘅话，我谂我都会好似你咁，好多时作为一个第三者咧，去讲呢件事咧，好多时未必系同我哋眼前所见嗰个情况咧系一样，而且即系旁人嘅事，我哋未必即系会知道咁多啦。而且可能其实我自己阿妈都可能密谋紧同自己嘅老豆搞紧离婚，只系你一个小朋友系未必知嘅啫。 系，不过头先我哋就将个 focus 就放咗去，因为你就即系强调就系个阿爸其实系未搞掂自己原有嗰段嘅婚姻啊嘛。 系啦。 嗱，但系如果即系假设啦，喂，佢哋两个都真系已经系有共识噶啦，准备分开，只不过系争签字嗰一下啫。而呢个时候阿爸咧就已经答上咗就系你嘅另一半嘅妈咪。嗱，如果你问我单纯啦，即系跳翻出去，嗱，唔好讲话佢有冇另一半，我当佢冇先啦。 嗯， 你接唔接受到你嘅爸爸同你嘅另一半嘅妈妈喺埋一齐啊嘛？ 即系由原本嗌老豆变咗做嗌外父。 我又觉得嗱，真系你问我嘅话， 有 我又 觉得棘棘地嘅， 唔系、哦，我冇问题、啊，我完全冇问题、啊，真系冇、啊。即系如果佢系开心嘅话，咁你本身你都系叫爸爸噶啦，而家都系叫爸爸噶。佢真系噶、哦， 都系嘅。 人哋啊个妈咪，你本身叫外母啊嘛，咁但系可能大家亲啲嘅叫埋妈妈。我又真系觉得冇问题。 后母 系啊，即系你后都已经系生保咗啦，系咪先？咁我觉得 O、OK, K， 即系如果你问我啊，我又觉得唔系太抗拒。不过呢个当然系因人而异啦，视乎翻究竟即系呢个亦都系嘅。有啲人就好即系觉得啊，自己嘅亲生妈妈系唯一嘅，即系其他人我都唔会叫妈妈噶啦。咁都有，咁呢啲嘢视乎翻自己个人状况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撇除翻即系嗰一个即系佢原本有另一半啊，即系有婚姻嗰样嘢咧，我觉得即系佢如果开心幸福嘅话，我觉得 O K 嘅。 系咁，当然如果即系佢哋系开心咁样去分开，即系爸爸妈妈之间，而佢哋又唔介意即系俾人传出去嘅时候，会惊俾人话哇，点解你哋嘅嗰啲家庭关系咁混乱嗰啲？而家大家挂住自己个头家都已经好忙噶啦，边有时间得闲理其他人嗰啲嘢啊？真系。 乐活玩家。节目时间到啦。